难忍伤痛，真情难填满无情洞，真来呀来，去呀去也空，真来呀来，去呀去都是一场梦，都是一场，真来呀来，去呀去也空，日落向西来人伤痛，真情难填满无情洞，真来呀来，去呀去也空，真来呀来，去呀去也 听众朋友，这里是旧单车老情歌，我们继续在老歌当中一路同行。下面是陈升的《风筝》，高慧君的《认真的女人最美丽》，林忆莲的《听说爱情回来过》。

在朋友那儿听说，知心的你曾回来过，想请他替我向你问候，只为了怕见了说不出口。 有你，有我想听的歌。 有你，有我听的歌。

先让自己爱你，就是和尚来你呀，和尚来你呀，散发阳光的感觉到哪里都好，和尚来你呀，和尚来你呀，让自己换个方向，偶尔转弯，生活就会不一样。这世界一半白天一半夜晚，注定你怎么想， 消逝。